放浪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在你耳边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。古老的传说，亲密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你不停地闪烁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

即使你离开，我热情未改。这漫长夜里，谁人是你所爱？花不自盛开，爱。 守着你，我便守住一生。

擦不去。